Virgin Music Radio。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机场高速进京方向，距四元桥出口300米处有三车事故，后车通行，请注意避让。京通快速进京方向，远通桥到四惠桥车多，车行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4北京音乐广播，201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 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继续出发，2018年1月11号星期四，此时此刻的你心情怎么样？正在哪里？正在做些什么？不管你是什么样的姿势、什么样的状态、什么样的心情，总之在收听汽车音乐会就好了。每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互动了，每天最高兴的事情就是和大家一起听歌，一起在路上。好了，此时此刻你是谁？正在哪里收听？欢迎你发位置，或者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存在，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昨天真的很高兴，收获了很多新的朋友，也希望今天依然和昨天一样，把你的微信号发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拉你进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当然，中间有重要的一步，就是我和你先成为好朋友。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我是娜娜， 是叶峰， 我是佳佳， 我是龙航， 东城区的超德幸福， 我是 Jessie， 我是田大腕， 我是信义， 爱冰姐，爱汽车音乐会， 我是心里话， 汽车音乐会，不听会心碎。 你见过盐水的动力跑车吗？没有。汽车不将只是汽车，那会是什么呢？进入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寻找替代能源，那这下盐水也可以发动汽车了，是吗？昨天我们说了啊，咖啡煮咖啡可以作为这个汽车的燃料，那么今天呢，我们来说说盐水。一款由液流电池汽车公司研发的跑车采用了一种基于盐水的特殊燃料，可以解决电力汽车经常需要充电的问题。另外呢，它的性能也非常的强悍，可以在2.8秒加速到每小时99.8公里，哇，真的是超级速度哈！啊，就不知道这样其他的能源是否能够真的大范围的推广。昨天说了，要用咖啡煮咖啡来作为燃料的话，需要开一间咖啡厅，因为好几十杯咖啡、50多杯咖啡才可以行驶1公里多一点点。天哪，造价太高了。盐水呢，好像比咖啡应该稍好一些哈，但是这个大范围的推广和应用还有待时日。汽车将不只是汽车，还能是什么呢？日本的汽车厂商宣布，正在从一家传统汽车公司转变为移动出行公司。移动出行公司，新公司使命在于挖掘并创造汽车新的魅力，并不断地拓展由此产生的辐射价值，还有更多的价值，更宽广的价值哈。近日在拉斯维加斯召开的 CES 消费电子展上，日本汽车厂商推出了多用途移动服务电动概念车。别看外观卡通，这个车呢可是大有文章哈。正是以它为基础，将构建覆盖广阔的全新移动出行服务平台，加速从传统汽车制造商向移动出行服务商的转型。负责人说，随着电动化、互联化、自动驾驶等技术和汽车结合更紧密，汽车业将迎来百年一遇的大变革。这款新的车已经不止于是一款汽车，它 同啊，如同它在英文字母里面，将要打破成为一块能够涵盖更多出行服务需求的价值单元的调色板。具体怎么调色呀、怎么这个成为出行的这个互联网，我也不太了解哈、大家买一台就知道了，呵呵，买一台。好了，以上就是今天的汽车时尚资讯，马上来揭晓2018年度第二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到第16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汽车音乐排行榜本周榜单，第20名 ，Lucky Strike Good Day。 第19名， 关喆快乐冰雪。 第18名，动力火车当。 我们红尘作伴，活得潇潇洒洒，策马奔腾，共成伟。 第17名， 刘力扬 Take a Ride。 第16名，陈海欣呼吸爱。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Today's a good day to be alive. Give me a sec and I'll tell you all the reasons why. Got up on the right side of bed and I put on brand new clothes, looking on the fly. It is this girl that I want tonight. She says she's alone. Today is just that day. Oh, it's like my soul. 美好的一天就从这里开始了，来自 Lucky Strike 这首 Good Day。 美好的一天，这样的歌曲让你听着就心情愉悦，是不是？上周第25名，本周上升5位，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20位次的这首歌曲，是不是美好的一天就从这里开始了？那10月是不是 还有超得幸福，浮生若只是梦，任贤的凯歌，抽烟喝酒烫头，还有问号就是魔鬼，不知道为什么在我们公众微信平台显示你就是一个问号，还有牛蜜啊，还有在林肯公园收听的小健江，还有在中关村收听的舒森，许健你怎么不在羊儿胡同跑到顺义去了干什么，还有龙海。好了，接下来我们继续攀升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十九名歌曲，快乐起来。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快乐冰雪，上周第29名，本周上升十位，第19位次。天气如此寒冷，没关系呀，来听听暖男关喆为你带来的快乐冰雪。冬天还有很多的快乐哈，就是在冰雪当中，哪里有可以滑冰赏雪的地方，玩雪滑冰的地方，待会儿为你盘点。 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住，寒冷不会让消失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权力加速中让人关注，与冰雪起舞要青春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情愫。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找到了最独特的角度，迈出了最自信的脚步，给你一个保险的温度，快乐在你我身边停住，寒冷不会让笑声凝固，严冬不会把热情约束，我们懂得与自然相处，让真情把未来呵护。这是一个浪漫的国度，是起舞要青春同路，欢呼是年轻最美好的情愫。这是一个童话的国度，狂欢节奏给季节答复，遗憾不弥补，幸福要抓住，激情是最值得骄傲的天赋。 最值得骄傲的天赋，来自关喆的快乐冰雪，继续攀升第18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应当说琼瑶的这个词写得太美了，她把爱情捧在手心上，幻化出一幅幅最美最美的画面，再谱成曲子呢。不行，我要唱歌了。动力火车的当，我想起了《还珠格格》哈，上周第22名，本周晋升到第18位次。 当山峰没有棱角的时候，当河水不再流，当时间停住，日夜不分，当天地万物化为虚有，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不能和你分手，你的温柔

跟上我们的节奏。刘力扬的 Take a Ride， 上周第26名，本周晋升九位，第17位。次忍不住想要一起摇摆的中国电子公路音乐，崎岖的山路里，烈日下的沙漠中，城市拥挤的道路上，亦或是办公桌上昏昏沉睡的白日梦当中，快忘掉你的疲惫不堪，昏昏欲睡，让低音唤醒你的快感，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又是一首适合在路上聆听的音乐，和刚刚那首歌曲的感觉完全不同，适合清晨上班路上和周末郊游的时候聆听。适中的速度，轻盈的旋律，还有金海心恰到好处的声音，呼吸爱，大口呼吸吧。 多少次总在定格瞬间，期望总会跟着失败， 这样好听的音乐再也坐不住了，就想开车出去玩。好了，当天适合自驾到哪里去呢？待会儿回来的汽车音乐会第二时段为你做详细介绍，还有待会儿回来继续为你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 动感节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音乐会。 请听北京榜样主题歌。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我常走在同一条街巷，这生活因你淡妆清香，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 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邻里街坊，你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 Yeah!

酷狗电音计划的200多首原创电音作品，在经过近两个月的作品征集和角逐，最后的 TOP 10作品终于出炉了。此次电音计划 TOP 10作品评选规则采取综合票数和评委分数相结合的方式，不仅需要吸引网友的耳朵，还要俘获十几位国内外电音大咖的心。 TOP 10作品可谓是人气和作品含金量都非常高。以上974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下一时段我们再见。来关注一下路面交通情况。北四环万泉河桥东侧东向西方向有事故，占用中间两条车道，后车注意避让。北五环肖家河桥西侧西向东方向有事故，天辰桥东向西方向接到事故报警，以上路段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交通安全。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974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还记得和我们从2015年走过来的老朋友吗？老董。还有子瑜，就是原来的曹操哈，青春真的是从2015年陪伴我们已经走过第四个年头的老朋友啊。刚刚在加入群当中看到你们纷纷来了，然后还发了红包，我真的太激动了，就是见到了，完全是见到亲人和家人的感觉，也是久违的老朋友的感觉。朋友就是这样哈，在你最需要的时候就会出现，他不是总在你的身边如影随形，但是在你最需要的时候一定会第一时间出现的。虽然没有在你身边，但他一直在惦记着你，这就是朋友。哎呀，好感动。还有2016年、2017年我们收获的朋友，比如说红日啊，还有像佳佳呀、妞啊，还有我们去年刚刚收获的新朋友啊，比如说魔鬼啊，皮皮虾好久也不见了，还有谁呢？什么书森啊，等等，好，你们各位等等里面吧。2018又有哪些新的朋友呢？贝壳是不是新朋友？阿康哥，光明一片。好了，新朋友呢？哦，对了，还有心里话不能忘记，心里话也是一路陪伴我们成长过来的哈。好了，2018我们要收获新的朋友，咱们官方微信平台，赶快把你的微信号发过来吧，搜寻汽车的全拼 FM974， 汽车的全拼 FM974， 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希望更多的新朋友加入到我们温暖的大家庭当中来。好了，先进入我们第二时段的汽车时尚资讯。 感受汽车生活，了解汽车文化，这里是汽车时尚资讯。 冬天自驾最美的一个地方，今天给你推荐是冬季探秘神秘的北纬30度地带。打开你的地图看看，神秘的北纬30度地带是哪里啊？这就是湖北的神农架。嗨，这里呢已经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它还是中国大地上除了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第二个国家公园。自驾这里，让你一秒穿越到充斥着负氧离子的神农架森林当中。如果说神农架的其他景区呢是凡间的天使，那么大九湖呢一定像仙子，像晨雾中的梦幻天堂。这里被称作是湖北的呼伦贝尔哈，结集了众多摄影师还有摄影爱好者前来拍摄。在这里安营扎寨，头顶满天星斗，就像拥有了银河系啊，瞬间拥有了整个银河系。晨梦中梦幻的大九湖仿佛进入童话世界一般，有沉浸于山水画卷里面的感觉。那冬天呢怎么讲，冬天呢整个山谷呢是完全被白雪覆盖的，那是一种已经纯粹的白色，寂静纯粹的白色。赶快去吧，受枕还能遇到白雪公主啊。好了，来醒醒，继续来揭晓本周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到第11位的歌曲。 权威的汽车音乐发布，动听的汽车音乐推荐，汽车音乐排行榜

Don't Lie 上周第20名，本周晋升到汽车音乐排行榜第15位次。好了，接下来继续攀升，这首歌曲同样相当好听。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MV 啊，被邀请到了少年派的奇幻漂流，还有赛德克巴莱的视觉创作团队，由19位来自全球的隐形人行为艺术人出镜拍摄，采用一镜到底的方式啊。什么意思，什么概念，就是说100人零误差一次完成过。推荐你一定要看一下这首歌曲的 music video MV 啊，上周第24名，本周上升10位，第14名，张靓颖，我是我的，继续攀升。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昨天一切消失，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小小伤心，写满了整个蝙蝠的日记。有时寂寞是好伴侣，夜里关上手机，平静的讯号来自月亮星星。思念让人伤脑筋，依赖会让人变 weak， 承认总需要勇气。我期望的爱情虽然直接，却需要一切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关心酸委屈，所有情绪 情少一点犹豫，快乐本来就没有保存限期，如果爱已经在手里就要好好握紧。 Baby 过去都已经情友都很在意，不只有任性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情绪都自理，包含那些昨天一件小事情很在意，孩子般的任性，偶尔耍点小脾气，偶尔耍点小脾气，今天以后不管心酸委屈，所有情绪自理，包含那些旧恋情，有时想起发烧咳嗽都难受，想打着点滴眼泪心疼自己， 王心凌昨天今天融合了嘻哈节奏的曲风，将说唱节拍导入旋律当中啊，配唱制作人陈秀珠也是为心凌设计了多层次的唱法，更添了歌曲的颜色，为歌曲也是增砖添瓦，增加了精彩度，上到第十九名，本周上升到第十三位次。好了，继续攀升第十二名歌曲， 汽车音乐排行榜 Auto Music Top List。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思念释然， 虽然这样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想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我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一圈一圈自转。 Oh baby， 我的世界明暗，因为 这样的形容有一些简单俗套，我想我说你是我的太阳，但是你对我来说真的有如此大的影响，心情有黑夜白天之差，爱是这么自然，衍生出丰富感想，我像地球一样，你在我心思中央， 绕着你打转，一圈一圈公转，在人与人的银河，爱让我不间断，我因为你而转，

so hard to control, cause they're taking too much hits, single blow by blow. Now the lighter match, stand back, watch him explode. She's got a lion in her heart, a fire in her soul. He's got a beast in his belly that's so hard to control, cause they're taking too much hits, single blow by blow. Now the lighter match, stand back, watch him explode, explode, explode, explode, explode. Well, you've been fighting for it. Struggling to make things right, that's how a superhero learns to fly. 刚刚呢是来自爱尔兰的一支轻摇滚乐队 The Script 带来这首 Superheroes 超级英雄，他们的作品呢成为了电子游戏还有多个著名节目的插曲，超级英雄。可能以前我们听过这样的歌曲，但是并不了解这支来自爱尔兰的轻摇滚乐队哈 The Script。 那现在呢对他们有了大致的了解，幸亏有了汽车音乐会哈。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第二个小时，我是腾冰，谢谢你还陪伴我继续在路上，也欢迎我们的新朋友老朋友继续守候2018年全新的汽车音乐会。我接下来呢是我们2017年保留的经典环节，那就是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在这个环节当中，我们会听到一些经典的老歌，也是经过了岁月的这个沉淀哈，然后一直保留下来的，所以说沉淀下来的都是经典嘛。今天我要为大家带来的是谭咏麟的《半梦半醒之间》。好了，进入今天的大声听音乐，用力表达爱的环节。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听音乐，用力表达。 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越过时空相见，每一分钟换成一年，究竟能有多少缠绵。就在半梦半醒之间，我们忘了还有明天，让结束感觉永远。迷迷糊糊睁开双眼，醒来你已 best music， 汇聚全球顶尖流行音乐。Lady Gaga、Harry Richardson、陶喆、郑秀文、潘玮柏。 In the mix, non-stop。 全力打造车载新媒体移动终端，和你在汽车空间内感受音乐的无限可能。就在 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工作日早九点汽车音乐会。 汽车约会，欢迎新朋友，看不见的风景是我们新朋友是吗？还有笑婷，好，把你的微信号发到这里，我们待会儿呢来拉你，我先拉你，再来先成为好朋友，然后把你推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家族一群已经满了，我们进家族二群好了，那里也在发红包哈。家族一群呢在第一个时段已经掀起了发红包的热潮，红包雨。还有爱在旅途，每天都会如约来报道的，你好。还有这男人啊，好，还有马腾是吗？姓马还是姓腾呢？如果姓腾就跟我是一家了，本家了。好了，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搜寻汽车的全拼 FM 九七四哦，收到看不见的风景，马上加你哈。好了，接下来进入到我们的重点环节，汽车音乐定制。今天是周四，要来关注的是赛车，那为赛车定制的音乐的来自 David Quetta 和 Sia 的这首 Burn My Head。 进入今天的汽车音乐定制。 品牌的传承需要超越语言的力量，汽车的性格需要心有灵犀的表达，一切音乐都可以做到。汽车音乐定制，爱车最为贴切的表达，五分钟只需五分钟，完全懂你。 I was born, was tired, hadn't seen the light so long. Thought I lost my fight, couldn't find my way back home. And I felt the light snapping out of me. I was bound and tied, waiting for daylight.

隐隐的听出了伍佰的影子，那种音乐诗人、音乐浪子的感觉。李荣浩的李白歌曲呢，是他在音乐当中旁观这个世界，用淡淡的自嘲的意味去表达对于人与人之间看似亲密的关系，实则疏离的这种现象呢，做了一些的剖析。其实我觉得现在就是进入怪圈哈，你会发现大家呢，这个有的时候见面哈、聊天哈、像我们比如说这个年长者哈、见面这个大家聚会老同学聚会还好，大家还会互诉衷肠啊，聊一聊哎最近过得怎么样啊，孩子怎么样、什么这种。然后你就会发现现在慢慢的90后、00后他们坐在一起吃饭都互相玩着手机，你知道吗？谁都不理谁。哎，我就奇怪，这些人是坐在一起这个聚会吗？那大家还有什么必要要坐在一起呢？都是自己看着自己的手机。哎，孔令奇也有这样的感触哈，然后他写了一首老派情歌，就是有感于科技很发达，大家总是低头玩着手机各种滑屏，错过了和身边的人好好相处、好好交流、好好沟通的机会。希望人们能够回到最原始的那种人与人面对面的真心的交流，不要都是各自玩手机，变得那么的冷酷。因此写下了这首歌曲《老派情歌》，也因为这首歌曲拿下了第25届金曲奖最佳单曲制作人大奖。邀请也算是半个我的同行 DJ 孔令奇，老派情歌。有的时候呢，还是老的东西比较好啊。 想到

京音乐广播， 北京音乐广播 FM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十七点四兆赫， 九七四半点资讯。 激情冬日，冰雪狂欢开始啦！来联想桥见顶清真羊蝎子火锅城，消费满额即送滑雪票。 你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九七四半点资讯。电影《英雄本色2018》在济南举行了路演活动，主演王凯亮相见面会。山东是孔孟之乡，王凯在现场与5000多名学生学习了拱手礼。由丁晟执导，王凯、马天宇、王大陆等主演的警匪题材电影《英雄本色2018》将于1月18号全国上映。太空冒险片《太空救援》与铁血军事在北京举办了军事迷专场点映活动，上百名观众共同观赏了这部必须走进影院才能感受它震撼气质的传奇太空片。此次专场座无虚席，观众纷纷表示这样根据史实拍摄的航天电影十分少有，非常珍惜这次观影机会。古装仙侠网络轻喜剧《十里桃花后传》近日正式公开海报，并宣布定档1月19号爱奇艺全网独播上线。在经历了杨幂、赵又廷的电视剧版和刘亦菲、杨洋的电影版后，此次将以轻喜剧的形式另辟蹊径，再出新作。由阿米尔汗、塞伊拉、沃西等主演的电影《神秘巨星》日前曝光了《谁是巨星》版预告。视频中，印度少女伊西亚怀揣音乐梦想受阻，只好化身蒙面歌者，将自弹自唱的作品上传到网络。影片将于2018年1月19号全国公映。以上九七四半点资讯是由张燕编辑播报的。 汽车音乐会，强势发声，势不可挡。FM 九七四，北京音乐广播。2008年，我们再次出发。第一站，汽车新鲜资讯；第二站，汽车音乐排行榜；第三站，汽车音乐定制。还有更多值得期待。Here we go。汽车音乐，自由驾驭的完美选择，人车合一的最好表达。汽车音乐会2018继续出发。 Love 来自美国的电影小天后前妞的这首 Wherever You Are， 无论你在何方，继续他沉寂两年之后的清新之作，也开辟了当年武力最强之年度派对大作 Wherever You Are。 好了，欢迎回到汽车音乐会的最后一个时段，还有谁举手还从9点钟开始到现在两个小时的完整收听啊、哦？是你吗 Dara， 我们的新朋友，还有他们店的风景，别着急，待会儿加你哈。笑婷，把你的微信号发给我了没有？节目结束之后我才可以做这些动作，把你们一一拉到我们的家族群当中哈。还有马腾微信号收到。好了，那接下来我们要继续聆听舞曲，来听听中国的舞曲。 听话是一种美德， 张开手起飞， 飞翔是一种态度，但其实听音乐就是一种美德，爱音乐就是一种态度。汽车音乐会无需彷徨，让我们一起 音乐用力表达。 今天呢，我们要听到的中国舞曲呢是萧亚轩《爱的主打歌》，源自于他的同名专辑当中，加了一个吻字哈，《爱的主打歌吻》。而这是一张可以从头听到尾的专辑，而这首《爱的主打歌》呢，也是延续了萧亚轩一贯的招牌式的舞曲风格，《爱的主打歌》。 奏，填满你的移动车厢。风雨无阻的陪伴，就是要听汽车听音乐会。 这样的一首歌曲作为今天的收工歌，真的好幸福。王心凌的一直幸福，这首歌曲展现了她一如既往的甜美，还有冰激凌式的嗓音啊，好甜。好了，今天好幸福的事情就是收获了新朋友贝壳、看不见的风景还有马腾。2018年我们继续相伴在路上。好了，我是腾斌，感谢你相伴今天两个小时的汽车音乐会节目，和你相约明天9点，本周的最后一期节目了。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带上音乐去旅行。 切换多种收听模式，汽车音乐会， 汽车音乐会， 2018在路上，从新出发。你要的音乐都在汽车音乐会，120分钟不间断， 持续嗨。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啊？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